消失，我都会微笑的装作一点都不在意，耳朵背着我收集你所有的点点滴滴，现在你在哪里？现在还是锁在抽屉，无处可投你。电话总是形影不离，害怕如果每次当它响起，错过你的身影。 Music 40，品质音乐为你选择。 Trying to make it back home by Monday. 格莱美获奖者瑞哈娜演唱的 Four Five Seconds。时间来到了9:11，你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今天呢是周三啊，其实每到周三呢也是会让我们觉得非常快乐的一天，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周一到周五这个五个工作日当中已经是过半啊，那今天是象征着这个工作日里面已经过半，那周三来了，周末还会远吗？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微信互动平台依然向你打开，你要参加互动呢，把你想说的话告诉我，幸运的听众朋友呢将会获得我送出的精美礼品。继续好音乐，来自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和你一起享受 Music 40音乐时间。 IFM

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7度，夜里的最低温度-1度，全天晴好。那很多朋友呢，可能在每天早晨起床之后会觉得嗓子有些哑，那该怎么来预防有这种情况发生呢？就是在前一天晚上睡觉前呢，我们可以吃几瓣橘子，这样的能够让我们觉得化痰止渴。同时呢，也可以把装满一小瓶的薄荷油啊，比如说你放在枕边，然后呢是用漏气的瓶塞把它盖好，让薄荷的气体呢是慢慢的散发，这样做呢是有治疗头痛还有鼻塞的功效。所以平时可能经常头痛或者是鼻子不太舒服的朋友呢，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小方法。继续好音乐，来自徐若瑄，好眼泪坏眼泪。 在这里不想被打扰， 真想好好的听首歌，不愿被打扰， 真想安静的待一会儿，不要被打扰。 Music Body 让你只和音乐在一起。 My FM

秋水，风吹雨打，有心栽花它不发芽。莫等夕阳西下，点点残霞只剩下无尽的牵挂。鱼儿离不开这片大海，人儿还在等着它回来。月儿从不回答，我要如何不想他。有心栽花它不发芽，莫等夕阳西下，点点残霞只剩下无尽的牵挂。鱼儿离不开这片大海，人儿还在等着它回来。从不回答，我要如何不想他？我要如何不想他？ 优美的旋律来自蔡琴，我要如何不想他。或许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都会存在一个忍不住会想念的人，那你心中想念的他又是谁呢？时间来到了9:34，你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 我是董真。摇滚女王杨乃文的全新专辑《离心力》已经在11月16号是正式发行，那在专辑发布之后呢，也是广受歌迷和业内人士的好评。那三周过去之后呢，现在这张专辑依旧是在台湾的各大销售排行榜不断的蝉联冠军，所以不少人呢也是直接预言说明年金曲奖大赢家非杨乃文莫属。那近日呢，他的这张专辑内地版专辑也是正式开启预售，同时首播的同名主打歌曲《离心力》仍然不断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获得傲人的成绩，所以这也是更加展现出了杨乃文的超强的音乐实力。那接下来同样这位歌手呢也是有非常强大的音乐实力，而他的歌曲也是超级的经典，有请陈晓东《比我幸福》。 望着广场的四周，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不习惯言不由衷，沉默如何能让你懂懂？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祝福有许多种，心痛却尽在不言中。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我默默地倒数，最后

来自李玉君，忘不了爱过的我。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来看一下在微信平台上有哪些朋友和我互动留言了。其中呢，看到肯定是我节目当中的一位老听众啊，这位叫做 W 乐乐的朋友就说了，他说董真，我现在正在上班，那记得是从你的节目还叫做阳光麦乐蒂的时候呢就在听，那感谢你的节目一直陪我度过了非常枯燥的工作时光。那今天虽然是周三啊，但是呢我的工作量依然是特别多，那现在的我呢是边工作边偷着听你的节目，也希望你看在我冒着被领导发现的危险把礼品送给我吧。哎，这位朋友的确不容易啊，我相信此时此刻可能有很多朋友都是那种如果很想听我的节目的话呢，都是应该是上着班啊偷着听我的节目，那对于这一类朋友呢我一定要感谢一下。那现在呢我也是把这个第一份礼品啊送给刚刚这位叫做 W 乐乐的朋友，送给你的是东方之珠的欢唱券，也希望你在工作忙碌之余呢依然要记得要休息要娱乐，也是希望你可以在周末呢带上朋友们啊一起去欢唱一下。那稍后我也会把具体的领奖时间和地点告诉你。同样其他参与互动的朋友呢接下来的时候呢还有机会可以获得奖品，所以一定要锁定我们这个小时的互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我喜欢。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华泰通双十二购车节着急啦！ 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双十二购车节重磅优惠，暖心上阵， 100抵1000，更有机会争抢千元油卡， 现场订车即赠惊喜好礼，凭报废指标还能荣耀尊享置换补贴， 全新一代迈腾跃然上市，恭请莅临赏鉴。 更多精彩尽在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 京港公路大四汽车园， 8792-1888，8792-1888。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天津通富祥沃尔沃全新 S90 长轴版豪华轿车预售开启，一年整车延保，2000元售后工时，3年6折保值回扣。地址：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电话2829-3333。 大牛，愣着干嘛？一起唱啊！ 你们先唱，这儿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珠太神奇了。 对。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三家店铺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之珠。 出的游荡，哦，我喜欢一醒来 身旁。呜、哦，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呜、哦，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像是担心我会消失一样，为我每一寸消瘦而感伤，好像就这样有你在身旁，一直到天长。 声感觉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我喜欢。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继续回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看到必我度你成魔这位朋友啊，他是留言说了，他说我们家孩子哎呦可要命了，还这个爷爷奶奶和我们的观念不一样，他说天天就是叫孩子吃吃吃啊，现在胖成小胖墩了啊。其实能吃是福啊，其实现在很多孩子呢都属于那种偏食型的，那你家孩子挺能吃的，其实这也是件好事啊。然后随后呢，这位朋友也是给我发来一张这个孩子非常爱吃的食物啊，有汉堡我看到了，还有薯片薯条等等，反正也是我个人爱吃的。不过呢这些东西确实啊对身体特别的不好，所以咱们家长朋友啊，无论这孩子多爱吃，还是要尽量从家长朋友这就要控制好。那所以呢刚刚也是看到这位朋友非常的可爱，然后又发了很多的照片，所以我决定了啊，现在要把第二份礼品送给这位朋友，就是送给必我度你成魔这位朋友呢两张儿童剧的门票。那其实如果你的孩子呢离开零食不行，那不妨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啊，比如说不让他吃零食了，让他去看儿童剧，我相信也会非常的有好处的。那也是恭喜刚刚这位朋友啊。那同时呢，其他的朋友可以继续关注到我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的这个时间段，然后和我来进行互动，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送出的两份精美礼品。那我最近呢也是看到很多朋友可能都在接近十点的时候才跟我互动，我想说稍微有一点点晚了，如果你想拿走礼品，记得在九点之后还是抓紧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只要我看到了就会回复给你。这是好音乐，来自李荣浩，野生动物。 错过航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

个心烦意乱也结束，所谓的陷阱和归宿早血肉模糊。 My FM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 有时候我会不经意的想起你，还有你和我总提起的空虚。你总说漫长的梦，漫长的生活，就像永恒的长河，像尘埃飘在人海中央，像音符漫无目的的歌唱。

充满青春活力的一首歌，来自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时间来到了10:13，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上海东方卫视呢，此前在他们的招商会上呢，也是放出了这个王菲将会加盟跨年晚会的消息。而昨天呢，现在也是正式公布消息，确认王菲将会加盟东方卫视2017年的跨年盛典，也将会与观众一起来辞旧迎新。而此外呢，东方卫视还透露说，其实王菲在这次的晚会上将不会再唱他的老歌，而他的精心准备的上海演唱会的过程也将会被拍成纪录片，作为综艺节目是登陆东方卫视。那更多的精彩呢，也将会在12月31号晚上的黄金时段东方卫视跨年盛典上一起揭晓。那刚刚听到这些呢，我相信很多粉丝是非常的期待。那接下来也是立即送上王菲的一首经典歌曲《我也不想这样》。 忽然间，毫无缘故，再多的爱也不满足，想你的美梦想到迷糊，不知不觉让我中毒。忽然间很需要保护，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假如你退出，我只是说假如。不是不明白，太想看清楚，小心安抚，反而另一个吻也留不住。我也不想这模样，反反复复，反正最后每个人都孤独。你的甜蜜变成我的痛苦，离开你有没有帮助？我也不想这模样，起起伏伏。情变成一个包袱，都怪我太可 Music 40 40分钟没有广告，给你不间断的音乐享受，只在 MyFM。 我是苏永康。 You are the 自电视剧版《重返二十岁》的主题曲《我无法不爱你》。欢迎回来，这里是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M 1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周董的歌曲是承载着太多人的青春回忆，那试想一下，如果把他的歌曲拍成网剧会是什么样子呢？究竟会不会实现呢？那最近啊，周杰伦和方文山呢也是分别以最强的创意顾问和首席的文化官身份出席了《爱上少年梦之最强 IP 战略》发布会。那在现场呢，两个人也是对自己的新身份有了各自不同的想法，而且他们也将会要打造音乐 IP 的计划。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也是引发了很多人们的回忆杀，而其中呢包括方文山的蒲公英的约定，还有爱在西元前，以及说好的幸福呢等等啊，十部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将会被拍成网剧。那说到这些，我相信很多粉丝啊想想就很激动，那也是很期待这些网剧在播出的时候同样能够和歌曲一样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感动。接下来就赶快来听到周杰伦曾经的一首经典歌曲《晴天》。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周华健《哭砂》。虽然说这首歌曲呢，其实被很多歌手都翻唱过，但是我觉得最经典的还是周华健的这个版本。好了，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消息。那在今天凌晨的欧冠的第六轮小组赛当中，是巴萨主场4-0大胜门兴格拉德巴赫，终结了各项赛事的3连平的这样一个战绩，而且呢，他们也是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是杀入了欧冠16强。而在比赛当中呢，梅西也是首开二度，5场欧冠一共是打入10球，表现非常的抢眼。那接下来呢，继续送上好听的音乐，来自 SNH48 带来的《浪漫关系》。 草原驾车狩猎， 五星双温泉酒店 特色猛餐令人垂涎， 行程如此精彩，你怎能不来？ 12月26日 MyFM 100.5当家 DJ 带你北上内蒙古，开启私人定制自驾旅程， 拨打5856-5990报名 MyFM 内蒙古自驾游，特惠价每人仅需1998元，出游行程敬请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

十分，每天为生活加分。 Music Forty 四十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曲婉婷《爱的勇气》，时间来到了11:09，你正在收听的是带给你前四十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泛黄的记忆在木吉他的撩拨当中会显得更加的纯净与遥远。那秋天作为水木年华组合最喜欢的季节，也是给他们的创作带来了很多的才思和感悟。那其中成员卢庚戌呢，曾经在接受采访时就说过，自己的每一段恋情好像都开始在秋天，所以呢，创作歌曲的时候不经意也会一气呵成，而歌词当中也是更充满着留恋与无奈。秋日恋歌来自水木年华。

自在去感受，也不虚伪的是一种自我偿还。语气的轻重缓慢，表情的从容转淡，解释有分歧的问题太难，别像一个伤患。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 赵永新说过的不算，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歌手汪培荣呢，是属于音域很宽广，然后歌声浑厚清亮的那种类型。而他从98年出道至今呢，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大起大落。虽然他曾经是一度意志消沉，但是却从没有放弃过对于自己音乐的理想，也是一步步的慢慢的朝着创作之路来继续迈进。而这样的汪培荣呢，在暌违了歌坛四年之后，也是以一首《只要你快乐》带点心痛的歌曲是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那其中歌曲也是满载着感动和思念。汪培荣，只要你快乐。 细的去感受，灼热的感觉直达心中，它不再震撼我，我能够勇敢触碰。只要你快乐，真的只要你快乐，不管我追求什么，害怕什么，也会欣然接受你擦身走过。 只有你喜欢的音乐才叫做好音乐。 Music 40，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醒我，别怕去幻想，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 还有艾拉共同演唱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由美国莱卡工作室出品的口碑定格动画电影《九宝与二弦琴》将正式确定是引进咱们国内，而在内地上映之后，这个翻译之后的名字呢是定为《魔弦传说》，而目前现在上映日期是尚未确定。那其实说到该片，可能有一部分人会觉得有点陌生啊，但是你要知道，其实它在之前就是想要引进的呼声其实是最高的。那其中呢，它也是被誉为是史上最难高度的这个最高难度的动画，而影片呢也将会与《疯狂动物城》来一起竞争2017年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那说到这部动画电影，它其中的亮点呢，就是影片当中的动作戏是非常的出色和流畅，而充满特质的 3D 构想，也是让很多之前看过预告片的朋友呢，会觉得啊，简直是令人吃惊。那同时，电影的故事还有隐喻方面呢，也是让人意想不到，而又令人充满感动的方式来处理。所以说，如此高质量的动画电影，也是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它在中国的具体上映日期。继续好音乐，来自郑钧，《风马》。 我是 Gary 曹格 Music 40 无间断为您播放好音乐。 中了你的钱，来了不敢再眨眼，生怕错过你瞬间，爱有危险，喜欢不止一点点，一种特别的感觉，可以很久很久都不变，是你在我梦里完美的表演，就像突然丢人的绵绵，一直甜到心里。

我爱你那么多，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来关注一下浙江卫视最近的新节目的上映啊，这个浙江卫视的悬念是户外真人秀《24小时》第二季的全阵容呢，也是近期遭到了曝光。那除了原班底陈坤、还有徐峥、韩庚以及吴磊会回归之外呢，两位新成员也就是大张伟和周游也是惊喜亮相。而据了解呢，在第二季的节目当中，这六位兄弟也将会组成时空的水手团，一起来穿越时空之门，而且呢他们也将会重走海上丝绸之路。整档节目呢也是寓教于乐，在趣味的比拼当中是弘扬了中华的传统文化，而也因而呢也是开启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那据了解呢，第二季节目也将会在2017年的第一季度在浙江卫视的周五档正式开播。继续听歌，来自吴佩慈《闪着泪光的决定》。 华泰通双十二购车节着急啦！ 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双十二购车节重磅优惠，暖心上阵， 100抵1000，更有机会争抢1000元油卡， 现场订车即赠惊喜好礼，凭报废指标还能荣耀尊享置换补贴， 全新一代迈腾跃然上市，恭请莅临赏鉴。 更多精彩尽在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 京港公路大四汽车园， 87921888，87921888。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潮流的秀场 ，My FM 给你看。摇滚的舞台 ，My FM 陪你嗨。青春的旋律 ，My FM 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 F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 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华语电影巨星也将会在《星球大战外传之侠盗一号》当中来仗义出手，与银河系里热爱自由以及和平的各族义军将会在影片当中一起来并肩作战，并且是竭尽全力来破坏帝国的邪恶计划。如此精彩的大片，再加上两位实力派演员的加盟，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会非常的期待。那更多的精彩呢，一定要等到电影2017年1月6号上映的时候才知道。这是好音乐，来自李泉 Sunny。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波士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给你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Hello， 我是张靓颖。 My FM。 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约瑟汉庞麦隆当年的滑板鞋，最近因为华晨宇又再度火热了起来。这首在《天籁之战》中被华晨宇改编的神曲，时尚出了一个新高度，就连华晨宇自己都忍不住为这次改编打出了500分的高分。 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摩，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 华晨宇的唱歌实力毋庸置疑，因为这次的神曲改编也让人看到了他惊人的音乐创作实力。有专业人士甚至将华晨宇这次的改编称之为是教科书式的。从《花儿与少年》到《畅游天下》再到《天籁之战》，作为自己的第 N 次综艺秀，华晨宇在节目中表现越来越自然，应对媒体也越来越放松。 我第一张专辑有一首歌叫《Let You Go》，这首歌它是我自己写的最快的一首歌，这首歌有多长时间我就用多长时间写的，就一遍过的那种，就是从写第一个音符的时候就一次性顺完了，就唱完了，然后呢这首歌录下来之后就已经就是成品，没有做任何修改。 从快乐男生出道，用了仅3年的时间，就已经甩开同期出道的男生，进入到娱乐事业发展的快车道。不仅多次参加电视真人秀，更坚持高频次的推出自己的新音乐、新创作。从专辑《卡西莫多的礼物》到《异类》，每一次的音乐表达，都能让人感受到他的进步与蜕变。 My FM 音乐爱新鲜 My 100.5 I'm a fan of music Music 40 starts now Music 40，你好， 我是张之晨。 揭开彼此的窗，粉饰的伤疤跟过去美得像一幅画，不欢迎批判，只求你的向往。你对我欣赏这种欣赏来自什么遐想，不用太追究，也能欣喜若狂。倘若你这样，是不是还惹你喜欢？有时候真相见了火容易死亡。我也生了对我说，这些年努力你辛苦了，无人时候让我拥抱真的我。我天亮了对我说，只好继续加油，不然呢？只要我懂这一切为什么，那就好就像一句完美的谎，情歌越夸张，听众才越捧场。不要太慌张，我不会揭穿你的伪装。你对我一样，自愿上美丽的当。我也生了对我说，这些年努力你心时候让我拥抱真的我。我天亮了对我说，只好继续加油，不然呢？只要我懂这一切为什么，那就好了。 来自幸福的准妈妈艾拉演唱的《真的我》，时间来到了12:12，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男权妈妈是台湾的一个著名的创作偶像团体，而他们呢也是由知名歌手与制作人周杰伦所支持协助下而成立的。那在当时呢，由于周董的强力推荐，所以他们在演艺圈也是迅速走红，并且在当时也是获得了多个金曲奖的提名。虽然现在呢，他们这个男权妈妈组合里面的成员会有变动，同时他们的曝光的机会也很少，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的就是他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歌曲。有请男权妈妈，爱你离开你。 爱情缓慢的蒸馏过伤口，

法猜透多余的眼泪，无法挽留，什么都承诺，感觉真的好脆弱，被呵护的人原来不是我。走，我不想放手，却又不能够奢求，同情的温柔你可以自由，我愿意承受，把昨天留给我，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我还爱，那这就是爱情，我难以抗拒，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讲理，我可以离去，如果我成全了你，如果我能祝福你，那不是我感情，是 像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摇滚天王伍佰日前也是带来了将会在台北跨年压轴演出时新歌首唱的好消息。那现在呢，人气满档的他演出代言等活动是邀约不断，但是他即使再忙碌仍然是不忘歌迷们的期盼，所以呢也是赶在岁末年终之际将会推出自己的全新台语创作专辑钉子花。那说到他的专辑呢，其实继98年的《树枝孤鸟》以及2005年的《双面人》专辑之后，这也是伍佰的第三张全台语创作专辑。那全新的曲风也绝对是台语歌曲的再一次进化，所以喜欢伍佰的歌迷一定要期待一下他的全新专辑。继续好音乐，来自任贤齐，《给你幸福》。 让我为你全心全意打造

我爱 I love you 打浪费哦。 一分钟可以说多少遍我爱你， 一节课可以写多少道练习题， 40分钟可以听多少的广告。 哦不，这40分钟没有广告。 Music Body 给你40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 My FM。 谁再多说话，爱着你的我能认真听你说的每句话。凌晨2点半，你不在我身旁，自己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爱着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问自己 来自张信哲的经典作品《宽容》，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那之前呢，也是看到有条新闻爆料说啊，在广州有一位大学生呢，他称自己是抖腿抖到了骨折。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啊，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吗？一个抖腿治愈吗？所以这条消息出来之后，也是吓到了不少的网友。那其实说到在咱们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不起眼的小习惯，那这些习惯呢，真的是外人看来真的很不雅观。那同时呢，又很伤咱们的身体，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杜绝。比如说啊，要说到第一个坏习惯，就是翘二郎腿。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习惯，但是你要知道，其实经常翘二郎腿呢，很容易危害到咱们的脊椎，同时对咱们的腿部的线条也并没有好处，所以呢也要谨防一下啊。第二个就是有很多人喜欢打响指，那这样一个细微的动作会导致咱们手指关节肿大，或者会导致肌腱炎。再有呢，就是你会突然的扭脖子，那这样呢其实很容易造成咱们的关节挫伤，甚至中风。所以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啊，为了咱们自己的健康，如果你有以上的坏习惯，还是要尽早的改正。小常识过后继续听歌，来自朱贝贝，孤单的木偶。 十二月十号，鲜味捞火锅 开业大吉！ 香港食神与鲜味捞汤神邀你品尝美味。MyFam DJ 董真、舒君现场零距离互动，更有机会赢取霸王餐。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不见不散。 MyFa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把爱燃烧个通透，换不来贴心的温柔，付出所有虔诚的守候，等来了荒凉的深秋。我想跟命运在争斗，时间却把誓言偷走，心被囚禁看不到尽头，在你眼里我永远是个小丑。我是只孤单的木偶，快乐悲伤被你左右，辛辛苦苦跟着你的节奏，所有心酸独自承受。我是只孤单的木偶，渴望与你天长地久，心甘情愿为爱放弃自由，你却狠心地放开我的手。我想跟命运做争斗，时间却把誓言偷走，心被囚禁看不到尽头，在你眼里我永远是个小丑。我是只孤单的木偶，快乐悲伤被你左右，辛辛苦苦跟着你的节奏，所有心酸独自承受。我是只孤单的木偶，渴望与你天长地久，狠心地放开我的手。

新乐团天高地厚，时间来到了12:56，陪伴你上午四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午后的时光虽然更加的惬意，但我相信可能也很容易枯燥，所以也是希望我们下午的 Music Forty 继续为你带来更多的快乐，也继续为你送上的音乐是来自萧敬腾《我的大学》。后面的时间依然是交给 Suki， 我是董真，明天再会。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呼市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不走路，祝福他目送他离开吧。